王乐这场离别酒喝得简直可以用惨烈来形容。王一奇是被王梦琪给送回去的，剩下人太多了，根本就没办法。英明索性在这家酒店里开了房间，跟服务员一起把人都给扶到房间里。他结了账，洗了个澡，然后一个人靠在楼道里继续抽烟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往往不喜欢选择酒精这种东西，而是会不停地抽烟。王乐的事发生得太突然了，就跟凭空掉下来的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可循。那个在十亿口中骂个不停的世界，所有的事都好像掩盖在深海之下。哪里有漩涡，哪里有暗流，外头什么都看不出来，里头却已经全军覆没了。所谓世事无常，人力是掌握不了最后的发展的。总觉得最近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，英明有点烦躁地叹了口气，把没抽完的烟随手掐吸在旁边的烟灰缸里，然后慢慢走回房间。王乐和寇金是被服务员架上来的，直接就给放在了一间。英明把石一弄上来的时候，那边连房门都给体贴地带上了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和石一睡一间。人家酒店大半夜的，也不可能特地腾出来三间房给他们了。结果他推门进去的时候，石毅竟然醒了。不知道究竟清醒了没有，但是人是已经坐起来了，表情有点呆滞，看着前头也不讲话，知道英明开门进来都没有一点反应，真是喝傻了。英明有点无奈，他走过去拍了石毅一下， 怎么了？还不舒服？ 坐在床上的人只是动作很缓慢地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觉不觉得跟拍电影一样？ 英明知道石毅说这句话的意思，不过鉴于局面太混乱，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部分。结果石毅只是歪了下头。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一家畏罪潜逃了。我喜欢了20多年女人，突然就变同性恋了。 他前半句话英明还在听，后半句话一时没想到，差点被呛到。他盯着石毅，分不清楚是清醒还是酒醉的表情。 谁说你变成同性恋了？ 还有人说吗？我他妈又不是性冷感。这里，看见没有？每次看见你就有反应。 屋里没开灯，英明进来的时候没关门，走廊里的灯光从侧面打进来，照在他半边的脸上，晃得他表情有些阴郁。石毅那句话说完了，英明眼底几乎要起火了，他瞪着眼前这个人，忍到最后还是选择退开了一步。 你儿喝傻了？别说胡话。 石毅没有搭理他，镜子哼了一声，然后倒回到床上。他们两个似乎在下一盘已经被困死的棋，明明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，还在自欺欺人的不知道跟谁较劲。英明看着床上躺着的石毅是越看越烦躁，但是越烦躁他反而越不想动。在他眼里，凡事都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实在没辙的就顺其自然的去接受。可偏偏眼前他和石毅既没有办法解决，也不可能接受，就这么一直吊着，也不知道到底最后是谁会先做出选择。虽然其实怎么选最后都应该是一样的。石毅第二天醒的时候，英明还在，寇金有事儿，一大早被电话吵醒之后，人还没有彻底清醒就走了。王乐还在隔壁，英明准备等石毅醒了再一起送他们俩回家。石毅人醒了，但是头还是很疼，他打了电话叫助理帮他把公司的西装拿过来一套，然后安排了人先送王乐回去。他今天虽然是周末，但是还有会，幸亏约的时间是在下午，倒是也不至于耽误。 你怎么样？送你回去？ 粗略地洗了个澡， 石毅走出浴室的时候，看着英明还在，就问他怎么打算的。靠在床边抽烟的男人只是摆了下手。 你不用管我，我到处逛逛。 不回家？ 嗯，暂时不想回去。 石毅把衣服穿好，套上西装外套。 反正我酒也还没彻底醒，那咱俩随便到处走走吧。 头发还有点湿，滴进衬衫里头不是太舒服。石毅抽过一条毛巾擦了两下，然后随手丢在旁边。 走吧，这一屋子的烟味酒味，待着人也不舒服。 他自顾自地做了决定，也没管英明到底答没答应。不过基本上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也是靠的这层默契。很多时候一个人把话说出口是不需要特别征求意见的。石毅走在前头，交代助理安排好下午会议的文件，然后就站在大堂里等英明。英明人下来得很快，这个时间相对于周末还是有点早，马路上也没几个人，看着稍微有点冷清。石毅和英明是并肩走的，英明还是习惯性地走在他的右边。想点烟，发觉已经都抽完了。石毅看出来他找烟，下意识地皱了下眉。 我说，你烟怎么还是抽得这么凶啊？ 以前就说过一次，但是总觉得英明最近的烟瘾比之前甚至更大了。后者只是有点不爽地啧了声，然后爬了爬头发。 习惯了。 这一路走下去应该是会有商店的，英明打算一会儿遇到了再买一盒，暂时烟瘾上来只能无奈地忍着，双手插在兜里不是太舒服。路上行人虽然不多，但是偶尔还是会碰到几个。这么早出门的差不多都是学生，有些小女孩会因为两个人出色的外表多看几眼，然后窃窃私语地谈论着走开，留下几句掩盖不住的夸赞。石毅听到身后有人说英明长得很帅的时候，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他一眼。后者从侧面看过去，脸上表情依然很冷淡，只有眉间稍微的皱着，眼底的情绪有点压抑，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他很熟悉的通透。一般人看到他们两个这样，估计也就是觉得是朋友吧。事实上他们本来也是，只是相比一般的朋友，他们接吻的次数稍微多了那么一点，哪怕仅仅是两次也足够拿出来炫耀一番的了。想到这里，石毅忍不住笑了一下，里头有嘲弄，有无奈。他和英明自欺欺人的，在每次走火之后都会假装冷静地继续做这种所谓的朋友。昨天晚上才刚刚说过跟对方在一起会起反应这种话，现在就并肩这么遛马路，幸亏是不可能说出去，不然大概要笑死一票人。石毅心里很清楚，这时候他跟英明拉开距离才是最聪明的做法，毕竟对于他们来说，现在的情况更接近于冲动和激情，或者说是一种很难压抑住的兴奋，一旦距离拉开了，很有可能会平复下去。但是他心里很明白该怎么做，真正落实到行动的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。就像刚才在酒店的时候，他的邀约是下意识开口的，甚至在他的大脑做出判断之前话就已经出口了，而说完之后仅仅有短暂的后悔，就发觉自己情感对于这份后悔采取的是无视的态度。原来感情战胜理智就是这种感觉，自己跟自己穷较劲，搞到最后屈服的一方依然是所谓的自制力。